Episode 18 Dialogue 62 那个人是谁？哪个人？那里有两个人。那个男的。哦，那是我儿子。你有两个儿子，对不对？他是你的大儿子还是小儿子？他是大的，小的现在在日本。 Dialogue 63. 你的中文老师是男的还是女的？ 我们有两个老师，一个姓白，一个姓李。哪个是男的？ 白老师是女的，李老师是男的。Dialogue 64. 今天晚上有两个电影，你想看哪个？ 是中国电影还是外国电影？ 两个都是外国电影，一个是法文的，一个是日文的。Dialogue 65 这三个字你认识几个？ 我认识一个。是吗？ 你认识哪一个？ 我认识这一个。这两个呢？ 这两个我都不认识。这是什么字？ 是大字。不对，这是太字。 这三个字你都不认识。Dialogue 66 你觉得学语法难还是写汉字难？ 很难说，第八课的语法很容易，可是生词很多，有的很难。是吗？ 这一课有几个生词？ 今天老师教了我们30个，20个是难的，10个是容易的。 我们明天就得考生词小考，可是老师说他只考10个难的，5个容易的。Dialogue 67 你找什么？ 我找我的老人和海。这里有2本书，你来看一下，哪本是你的？ 2本都不是我的，我的老人和海是英文的。 那2本都是中文的。